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关注到的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啊，我注意到新闻发布会的头一句是我方为保护合法权益多次严重交涉。光读这一句呢，大家以为是现在外交部例行的每周的记者发布会，但是如果你看到画面的话，就会发现诶，外交部的发言人什么时候一口天津腔了。这位发言人的名字呢也非常的厉害，叫做苗翠花啊。 如果听着耳熟， 对，熟悉这个港片的朋友会发现苗翠花其实是方世玉的妈妈。 哦，对啊对啊。我说呢， 对， 还有那个雪村的翠花， 佛山无影腿 上酸菜也是翠花 创始人。 对，又是这个上酸菜又是方世玉的妈妈，这个是高人啊。这个拍出来的新闻发布会也非常的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这场叫做农民工讨薪发布会，非常的有趣了。 女士们、先生们、信访部门的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例行上访时间。众所周知，我和我们农民工兄弟为天津汉沽殡葬管理所干了一个工程，应供应我们各项工程款1400多万元，我们多次催要，而汉沽殡葬管理所与我们友好合作关系不顾，多次声称不支付款项。我们百姓与民政部门一致，是鱼水情深，公仆与主人公的亲密关系。然而殡葬管理所皆与事实不符，与当前稳重大局做出忧伤我方合法利益和自身形象的事情出来。我们重申汉沽殡葬管理所必须无条件地把工钱支付给我们。 你好，我是讨薪社的记者，如果信访部门把材料继续转给汉沽民政局，你该如何处置？ 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350万元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将密切关注。 如果汉沽殡葬所拒不支付工程款，你该如何打算？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无论汉沽殡葬管理所以何种理由拒付款项，都是非法的、无效的，都不能改变应该支付我们350万元的事实。 据说汉沽殡葬管理所是家族式管理，有贪污腐败现象，你如何评论？谢谢。 那是他们殡葬管理所的内政，我们无权干预。 看完了哈，我觉得最亮的是最后一句。 嗯， 据说汉沽这个殡葬所是家族式的管理，有贪污腐败现象，您作何评论？人家说那是殡葬所的内政，我们无权干涉，谢谢。 非常有理有利有节，我觉得 对，非常外交部分 也有这个黑色幽默的味道，再加上这是他们盖的是一个殡葬的一个设施，这更加有这个黑色幽默了。这个死人的问题解决了，活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已经没有解决很多年了。那其实为什么大家会经常想到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网友有之前整理了一个所谓外交部黑话词典，我这个看大家这个如果说 属于你的专业范围 一一对照的话，我真觉得有点亲切啊。首先说我们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这个就是字面意思，真的就是亲切友好的交谈一下。如果说我们坦率的交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分歧很大无法沟通，我们交换了意见 就说各说各的，没有达成协议， 各自表述。 如果说充分交换了意见呢，那就是吵架，而且吵得比较严重。那增进双方的了解，就是双方分歧很大。会谈是有意的呢，就说我们这个目前谈不拢，但是能够坐下来谈。我们持保留态度，就是我们不同意。我们尊重，就是我们不完全同意。我们赞赏，就是我们不尽同意。我们遗憾的话呢，就是我们不高兴了，我们不满了。所以你看这个 表示愤慨呢，有时候还会有说到表示愤慨。 表示愤慨的话 已经很激烈了。 哎，这个有除了表达生气的意思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现在拿你没办法。 我只能嘴上说说，我也不能打你。 这让我想起来以前说，就有一套，就是谁就是日本人说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就让美国打谁。 对。 然后这个以色列说谁在心里骂我，我就打谁。 对。 然后俄罗斯是说谁骂我，我打谁。中国人说谁打我，我骂谁。 还有朝鲜说谁骂我，我打韩国。 对。 啊，这个都是关于这个外交部的幽默的这个小段子了。那确实，因为最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曝光率越来越多，比如说南海的事情、钓鱼岛的事情，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啊，大家也经常会去以一种另类的破解的消解的一种手法来分析他的手势啊，总结他的词汇。我觉得当然是有无辜中枪的这个成分了，这是人家的专业工作。但是如果说你把他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态度应用到农民工讨薪的这件事情上来说呢，我觉得就有另外一层意思，恐怕就不仅仅是幽默那么简单了。 你认为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这个是黑色幽默，所以除了幽默之外，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心酸。 我觉得就说我一方面看完了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背后策划这件事的人是非常厉害的， 高人。 对，高人， 不得不承认创意确实不错。 对对对，他呢非常巧妙的把一个本来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两件事，糅合到一起， 是 就变成了一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个，你说是这种文化小段子也好，还是一种对这种社会问题的一种反讽也好，他都最大程度上挑起了我们对这件事的兴趣，就希望能够跟进他后面会怎么样，怎么解决。这其实上就达到他第一个目的，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然后帮助我们推进这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呢，他想要一个目的当然是要传开哈，但现在你看我们大家的第一反应呢，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笑，尤其是我看到他们这个模仿记者提问， 我还特意问了这个天津的这个朋友，我说这个口音是天津的这个地道的天津话吗？他说不是，这个已经靠近唐山了，就是有点赵丽蓉老师当年这个味道。他说这个汉姑啊，汉姑的这个方言跟天津的这个方言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啊。 笑完本身呢，你就会想，就像刚才圆圆说的，到底是谁策划的？你看他。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农民工已经到了有这么一个智慧的一个策略性的， 一定有幕后黑手， 去这个有一个很有传播效果的一个手段哈。你看他剪辑的，我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人家确实是这个技术水平有限。你会发现这个苗翠花呀，他基本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 是 他一直就低着头看着稿子，然后一句话结结巴巴，又被这又剪了一刀。 这个当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估计不太合适。 你要是看拿那个什么电影专业啊，什么新闻专业的那种科班的标准来评价，这简直是完全不能一个算合格的。对 ，NG 太多了， 这个你 不 得不承认，他这么编写呢，恐怕也是有他这个农民工讨薪发布会，他其实得体现出，就刻意表现出这个山寨的味道来。 你就说这个大巧不工，重剑不工， 真是他就是非得这样剪，你剪的太精良了，真的剪的跟你就像 油光水滑的， 油光水滑，像真的像外交部发言人的那样的感觉，或者像胡歌之前戏仿那个陈凯歌的这种电影作品，他是专业的做出来。如果做的太好了呢，反而消解了这个农民工的这个在公众心目当中这个形象。所以他留出了一些你可能是认为是穿帮啊，甚至是瑕疵的地方。比如说刚才这个樊素说了，你注意看那个苗翠花的那个发言，基本上都是跳的。那个他一句话说完以后就跳下一个，你看出剪辑的痕迹非常的明显。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以电影电视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从制作的层面上是不合格的。但是并不妨碍，我觉得公众完全可以接受这样一种制作，大家反而觉得它是一种很有创意很好的一个制作。 一个是这个形式哈，觉得很反差，但是他的说出来的整个表现出来的说话的水平，你会觉得是符合大家对农民工可能文化层次不会太高的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 固定的一个印象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形式，然后这个语言， 对， 还有它的一个传播。 它这里面比较精彩的是那个答记者问，还有讨薪社记者。我注意到啊，他这个为什么说他学外交部学的像呢？你看这个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呢，这个会埋钉子，他们也埋钉子，这个讨薪社一看就是埋的一个钉子。然后你看这个一问一答还说的非常的排练的非常娴熟，还说谢谢，然后还首先来回应一下，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对，还有这个木板，你看这个背板呢，也都是有很多的记者在场，营造这个现场记者会的感觉，真的是策划的很厉害。那我们看到这个网络视频在网络上疯狂转载火了之后呢，视频当中涉及到的汉沽的殡葬管理所，他们到底是不是有拖欠农民工的几百万的工资？其实我知道2009年的时候原来已经打过官司了，那现在的具体的事件的进展怎么样呢？ 好笑归好笑，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我们休息片刻来跟大家继续讨论。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讨薪发布会之后，其实很多听众恐怕都想知道到底是有没有理，到底是不是被欠了钱，有没有讨薪的这么一个理由啊。那么根据现在这个调查的结果来看呢，就是说确实有这件事情，这个工程的承包方或者说这个工程的建造者们，这些民工们啊，他们参与了这么一个天津市的殡葬项目的营建，其中呢有300多万呢是他们的工程款。但是关于这笔钱他们究竟有没有拿到呢，确实有各方不同的说法。民工方向的这个说法我们在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里面已经听得很明白了，他就强调我们就是没有拿到这笔钱。但是呢，当记者去采访这个天津市汉沽区的民政局，包括他底下的殡葬管理所的时候，这边的这个口径是坚持说我们已经给了钱，全部发放，并且呢这个对方有签字的确认，还有一个反击的说法，说他们这个就是来诈骗啊，是来骗我们的钱。所以呢现在这个有点罗生门了，就是双方都坚持自己有掌握了真相，但是真相到底在谁的手里呢，这个就不知道了。 但我觉得注意到这一点里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当这个讨薪社他发布会的时候，他里面清清楚楚地讲解释了事情的原委，然后数字一个一千多万的这个工程款，其中有300多万是这个我们的民工的血汗钱， 对， 他说是血汗钱，然后他还说中间他们有打过官司，然后法院给他们有过判决书，然后这个判决书上要求他们就是执行，然后把这个工钱还给这个农民工，然后他说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 我们有 法院支持我们的这个讨薪行动的，就说明他们是不是站在那里空口说白话，也不是拿着一堆白条，而是拿着具有法律效应的一纸判决书，在进行这个新闻发布会背后所有的理据支持的。而当这个记者去访问这个我们的民政部门的时候，民政部门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就是居高临下的说，我们给过了，就一句话就是我们给过了，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你不信我也不在乎， 你不信我也不在乎。对，然后接下来才开始说，哎，我们有签字字条，我们有什么什么证据都有，就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政府部门对待这样一件事情的，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滞后，他的这种意识的落后和滞后，还不如 完全不是跟你在讨论一个法律的问题， 对，完全是说我是这种行政居高临下说，你不要再吵了，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而且呢，我最近还看到，就这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哈，因为这个视频火了嘛，就很多的记者去追访。就这个涉及到农民工这方呢，农民工队的一个队长，他叫做刘海洋，他呢是在这个几年的讨薪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是得了脑血栓，他都患在床。那他的老婆呢就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他说其实工钱几年过去了，我的工钱呢一分还没有见到。然后据说当年呢他们是有100多位的工人，然后现在每一个人都没有拿到钱，也就是100多位工人当中的有人就做了这个新闻发布会。那现在这个视频是火了吗？ 他说工友们呢也是通过这个包工方的委，这他们还委婉拒绝了很多记者的追访，他们说是怕太声张。 嗯， 你会想到哎有矛盾哈，一开始他们就拼命的想要火，让这事儿能够让大家引起关注，让大家去散播开来，去了解他们到底背后到底发生了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利益的关联。可是你真正火了之后呢，他就害怕引火上身的感觉。 这也是听上去很心酸啊，这个是中国式维权的一种困境。通常以一种常识性的眼光来理解的话，你想我维权，我尽量要把我的声音放掉，尽量要让大家知道我的这个事情，我的这个理由。但是在中国式维权，我们考虑到的是一个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可能最后拿到这笔钱，但是我还是在你比如说天津市民政局的这个地盘上面，强龙不压地头蛇，我可能还有一些很现实的考虑，甚至我相信有些人会担心我是不是会因此而遭到任何的报复。所以说我也相信这个这些农民工他是有心理上的顾虑的。但是我觉得刚刚圆圆指出了一点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就是说这个事情是由法院判决的。这个事情是由法院判决的，意味着法院他本身是不是应该有 站出来 解释的这个必要呢？或者说如果说农民工去向这个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法院是不是应该有所动作？ 就如果你当年有强制执行的话，你应该留下一些手续一些证据，就你的执法单位是怎么样把这件事情执行的， 对， 都是应该有证可查的。 那 另一方面民政局说好，我也有我的这个证据，你们有人来领过钱了，而且有留下字据了，那这个字据是谁，是谁签过字， 是 对这个钱去了哪里，为什么这个钱最后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民工手上呢？这是不是也应该去进行一步的去追查， 涉及到其实这笔钱也不少了，几百万的这个工程，然后双方也都是有名有姓的，一方面是一个政府的部门，一方面有几百人的这个农民工。我相信其实这个事情的调查，且不说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已经下来，我相信已经调查过了，我相信这个事实不是一个很难调查的事情。但是这当中为什么执行起来有这么难，我觉得就是恐怕另外一个困境。其实我们一说到这次的讨薪发布会，已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这次是因为它是一个戏谑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一个形式，比较新颖。之前农民工讨薪已经这个无数次了，之前比如说有这个裸体这个做裸模去讨薪的，扮蜘蛛侠，这些这个高空的这个粉刷工人，还有这个去跳江去要自杀，去单臂吊在这个脚手架上面，以各种各样博出位的形式来吸引你社会的这个注意力。但是除了每次的形式之外，你会发现其实事情都是差不多是一个套路的，又很多时候是法院判了，哎，我支持你，我劳动仲裁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我支持你农民工的诉求，但是没有人去执行。 对， 或者说呢，在很多中国式的工程里面层层传报，最后这个人就不见了。 对， 这个跟上次这个哈尔滨的倒桥也是，这个桥一倒，哎，这个树倒猢狲散，这个大家拿了钱全部走人，也找不到这个人在哪里了。那更重要的是，我就没有看这件事情里面是怎么样，但是在很多其他的个案里面呢，缺乏劳动合同。就是双方可能在法律上面也缺乏这样的证据， 都是没有自我保护意识。 对，在可能农民工一方面之前的这个准备也没有意识到是这样。中国人相信我这个口头说好了就说好了，君子一言驷马难吹，但是现在结果出了这个事情，就发现执行起来非常难。那我这里就看到有一个之前应该是河南的这个农民工啊，这个为了维权啊，为了讨薪，也是这个四个人穿了白 T 恤，背后印了一首打油诗，写的是什么呢？汗流浃背把钱赚，累死累活大半年，桥梁建好真喜欢，不得工钱妻儿愁，还被债主追着撵，家中老母气成病，一家老小生计难，铺路修桥不言苦，讨薪之路太心寒，敢问青天何处在，帮俺讨回血汗钱。这个你说这个要让人说出这样的话，真是让人觉得很心寒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这里面就发现一个政府机构的一个缺失了。就是很多时候你政府在什么地方应该作为，什么地方你应该不作为，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在这件事情里面，政府是事件的一个当事人了，他是一个当事人， 民政局 是一个当事人。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不是他不作为，而是他根本是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绑架在一起的。你就像中间又会涉及跟媒体的关系了。之前我们做乌坎事件 一周年那期节目也是嘛，你说当年乌坎村已经被媒体曝光，他们都知道已经非法拿了农民多少土地，但是为什么其实事件过去一年之后还是没法拿回来？说到底就是因为利益捆绑在一起，复杂程度是无可想象。就光凭农民工又是这么弱势的一个群体，现在只是视频红了，你还没有说整个媒体关注到一个怎么样地步。现在我们媒体看他们都觉得首先是好笑嘛，就觉得哎好玩， 大家是把某种程度上把它当做一个娱乐事件， 对，当做娱乐事件，你不是说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社会的事件。因为农民工讨薪实在是，如果光就媒体它一个新闻事件的新鲜性上面， 已经有点麻木了， 已经吵了很多年，对，所以他只能你又想，就农民工他需要用到这么一个创新的方式，更加说明 也真不容易，人家这个每天这个辛苦，而且就从事很多是体力劳动者，他要去想这么一个主意，写这么多的文本，包括我注意到他拍，咱们说他剪辑不是很好，估计 NG 了很多次，这个整个制作也花了不少的心思和这个时间的成本。就有调查发现啊，这个农民工如果你把它折算成所谓讨薪成本的话，有人就发现他每讨回1000块钱的工钱，他要花900多块钱的这个成本，就把他的这个时间无功折回来。你看他最后，所以说你看最后能够真的能够拿到手里的又是多少钱呢？你就再折换成这个时间上面的这种损失和拖延来讲，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讨薪之路啊，真是我觉得咱们不是没有法律，咱们不是说没有监管没有机制，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一件好像大家所有人都说就是这样，总理不每一年都强调，特别在年关将近的时候， 打白条 之前有农妇向这个总理直接投书的，结果造成说总理关注了这件事情，农妇的钱就拿回来，这我相信是正常的。但是总理不是每件事情总理都会出来说你真的得把钱还给人家这些农民工你才会去做的，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好像见怪不怪已经麻木掉的一个事实了。 所以呢，在中国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呢是非常可悲的。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就为什么农民工讨薪这个事情一开始走进新闻媒体的视野呢，是在2000年，当年呢是农民工全城围堵公投的新闻，就让大家看到这么一个沉默群体的爆发。其实我记得农民工这个群体我们大家也是近些年议论了很多，我们会经常说哎呀城市的建设者啊，如果没有他们， 包括 我们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 农民工的政治地位你看在两会当中，甚至在18大当中也会有农民工代表。 对， 农民工这个群体已经大家注意到他不光是一个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了，他的政治地位或者说他的发声权也在不断的在提升， 还有包括照顾他们的生活呀，甚至是有大学生说专门是花钱还是就在城里面给他们租房子那让他们老婆可以接过来让他们团圆，还有关注到农民工这个留守儿童，就爸爸妈妈都在城里面打工， 包括像旭日阳刚这样的以农民工作为标签的这个文化现象。 但是关注归关注，可是你会发现最涉及他们根本利益，就包括我们之前看这个央视做调查你幸福吗，有农民工人家接受访问说是啊，我就希望我赚的钱能够到我口袋里，不是被不是我拿不着或者被别人吞了，这最最根本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呢？ 是 好，我们也是刚才有梳理过哈，就农民工讨薪的方式，就各种各样新奇的花招，有裸奔啊，有一些很有煽动性的横幅啊。那这次呢是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模仿外交部发言人一个手法。那大家都说了哎，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你说你没有创意吧，可是我们在民间又看到这么多智慧无穷有创意到让你突破你想象的东西出来。那休息一会儿，我们在第三节再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中国民间是不是有高手的东西。 为什么说高手在民 间，民 间三地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这个咱们都说高手在民间，这句话通常用来形容中国的网民啊。这个中国的网民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了，这个经常有一些只有中国网民只有你在甚至是内地上网才能够明白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什么叫高洁黑啊，什么高帅富啊，穷屌丝啊，什么凤凰男啊，这样的这种说法。甚至很多之前发生， 凤凰男不是说我们公司的员工 啊，不是说咱们公司的员工，凤凰男是指另外一种。 OK OK， 这个之前有发生过，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或者台湾的，你上网虽然说微博有的时候大家都是通的，但是呢香港的媒体或者说香港的这个网友就很难理解这个内地的这个网友有一些所谓黑话啊、切口啊这样的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自己注意到，你说创意全世界都有很多的网络新奇创意了，但是中国式的这种所谓网络创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有一个辛酸的基调，往往有一个黑色幽默的这么一个， 它总是指向一种社会的不公义不公正啊，还有一种个人的悲惨遭遇什么的。 真是，你看这个国外呢有的时候，哎，人家比如说在街上做一个行为艺术啊，人家觉得那个是挺娱乐的，挺开心的。但是中国的这个咱们要在街上有行为艺术啊，或者说网络有一个好像包裹着一个搞笑外衣的东西，到最后啊都能够让你想到一些非常沉重的一些主题。 我觉得是因为咱们中国的言论空间还不够，大家没有办法直抒胸臆， 所以只能曲线救国了， 只能用迂回的表达曲线救国。对，其实我记得奥运会开幕的那会儿吧，在 Facebook 上有一条状态就被港人批评。当时呢是一个内地人，他这么写，看完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说刚看完奥运会的直播，虽然没有2008年大气，但是我觉得最后一个节目最能感动我，一个外国举办的奥运会唱的居然是中国歌星孙燕姿的 Hey Jude。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感觉非常自豪，感觉北京奥运会呢依然在继续，在薪火相传，是中国人的传奇，不转岂是中国人。你看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我们经常在 QQ 里面会弹出这么一个框， 是中国人就顶 传奇。对然后呢这么条微博出来之后吧，香港人就不懂了，他就开始笑话你，他说孙燕姿很明显不是中国人好吧，他说那首歌很明显不是中国歌，是人家英国披头士乐队的，然后说那个什么完全都是国民教育上脑了，然后又是被国民教育坑了。 这个就是幽默感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个我觉得也很难为了这个咱们这些香港同胞，确实你不具备这个上下文，你没有办法了解国内的这种网络语言这种切口的话，你让他乍一看确实真的会以为是这样的。但是就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咱们经常用很多隐晦或者 反讽， 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高级黑的这个形式，在网络上是大有它的空间。比如说这个农民讨薪哪里有高级黑呢？其中这个问题，请问这个殡葬管理局是一个，据说是一个 家族 式 管 理，存在着腐败问题，您有什么样的评论？然后这个 出乎我意料， 苗翠花对我开始觉得这是他想借机想曝光一下， 对， 这苗翠花说的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无权干预。哇，这个真是太 亮了，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有英国人的精髓啊，这个就是杀人于不见血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吧，你还得理解，就是你必须有那个幽默感也好，你有那个智慧，你 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 不是，你要懂得中国人说话的这个习惯，你会去猜测他其实是想，其实我心里有预设的，我是认同他肯定有这个腐败，然后呢你看腐败吧，我们一般吧这种东西又不能拿到台面上说，我又不能去报纸上写文章，我又不能去拿什么媒体去给你曝光，你看我就用这么一句简短的给你留下想象空间，你自己去想吧。 就是这个是一种怎么说呢，叫做另类的一种方式，或者暗度陈仓啊。 但我觉得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停下来去想这件事，但大部分时候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农民工，比如说你刚才说他裸奔也好，他吊在柱子上，就单臂吊在什么地方高处，然后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你顶多这么一声，然后你就翻过报，这个报纸就翻过去了。 是， 你自己觉得你没有能力再去 帮助他， 你的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在这个上面， 对，然后你就划过去了、嗯、但这件事他之所以这么紧紧的扣住大家注意力，主要就是因为他一方面趁着钓鱼岛这件事情的东风，因为这件事、 嗯、 这最近这个外交部在频繁 曝光率， 他先抓住你的心理， 对，嗯，而且呢另外他就是他又表现出，因为什么呢，往以往的那个农民工讨薪都是一种激烈的方式、 嗯、悲情式的， 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嗯、 哎，但他这次呢是一种非常有理， 他一种 有理有利有节， 他一种喜剧的形式呈现一个悲剧 的 主题， 而且有、 啊、 而且这个呈现出非常强大的这种经过智力设计的， 他的这个文本处理的也非常好， 让你觉得哎，就是说其实任何事情我们不需要用一种就是封建社会那种那个蓝玉状 血泪控诉， 对，蓝玉状、 嗯、 我要抱着沙头，我要把这个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悲情的东西、 嗯、 我们是可以坐在坐下来，然后又通过法律的手段去好好把这件事情谈清楚、 嗯、 并且这个执行好的， 而且他们说我们从来不非法上访、嗯、 对， 我们从不非法上访和保持和平理性，哎呀，这样的话说的真是、 嗯、 所谓就让我想 因为你在这个非法上访后面又会拉出一串上访的人会被劳教的、嗯、这是另外一个很可怕的， 是，所以这个里面话题点很多啊，他、 嗯、 这个藏的梗非常的多， 看你怎么去想象怎么去填补， 对、嗯、所以这个让子弹飞里面提了这么一句话，说大部分人只有跪着才能挣钱的时候、 嗯、 我要求我站着， 对， 我这次不是挣钱了，是把钱讨回来， 对对对， 我站着其实也可以把钱讨回来，给大家提供一种这样的可能性、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有他这次的一个怎么说呢，可能给以后的维权一种启发性的一种概念，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给你一种新的希望的感觉，就是 正能量， 社会在往前，终于往前迈出了一步、 嗯、 不是停留在以前那种就是喊打喊杀，要么就包围，就是最后大家不行就是暴力了，以死相冲了、 嗯、 没有的，我们是可以想办法突破，然后站在这个创意的角度上，我们把这个道理能够一步一步的说清楚、 嗯、这个恐怕也是一种寻求社会共识的一种、 嗯、 一种方式了。 可是我又会这么想哈，你说他这次是吸引眼球了、嗯、那他下一次呢，我们知道这个农民工的维权肯定这个话题是说不尽的，然后媒体呢就刚才我们说他会越报道越皮，他会觉得你没有新闻价值、 嗯、 我不想再去关注、 嗯、 那这次是已经我们看到是一个智慧又到了一个顶点，他给你想出这么一招、 嗯、 那他下一次还要想要引起你的关注，他要怎么办呢， 水涨船高， 所以最后你觉得对，你最后还是觉得他这个维权的就根本的法律的途径他没有办法保护你、 嗯、 所以呢他才必须去剑走偏锋、嗯、 你真的你说在这儿咱们真的谁要给出什么建议啊、 嗯、 这我说实话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嗯、 但是我只能说造成这个现象真的就是全是给逼出来的、 嗯、但我想起这样一句话、嗯、就是就那个美国那个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 嗯、 他说他每次走上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都就他从来没有抱过希望说我游一次行我就能够把事件解决的、 嗯、 他说游行根本不是解决事件的办法， 是， 但是游行是为什么，是为了唤起更多人的注意， social awareness、 嗯、当有足够多的人都在共同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就会有足够多的压力给这个有关单位，让他们逼迫他们做出改变、 嗯、 所以游行是为了这件事情，而不是真的说去改变某一个具体的事、 嗯、 就是如果你以中国的这种微博的现象，比如说网络反腐、手表反腐、 嗯、 各种手表国房产歌、 嗯、 我经常一直在想，你拿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去，你说好比你说美国人要靠Twitter 去反腐败、 嗯、 去查出一个官员，人家会觉得、 嗯、 天哪，这是很这不是可笑的问题，这是荒唐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 但是在中国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反腐的手段，目前为止说实话这个表哥的这种抓法真是 一抓 一 个 准，所以你觉得好像这个微博的这个有一些网络搜索比国家的反腐败机制甚至还要好用一点、 嗯嗯、 你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个事儿，你说现在中国红起来哈，它后续的一个解决的进度和解决的结果你抱乐观吗？其实我自己觉得很难， 嗯， 因为中国我们的网民吧，大家都是啊一哄而起、 嗯、 但很快又 一哄 而 散、嗯、 没有人在理了，包括媒体也是这样、 嗯、 他可能现在的一个抓住你眼球的点是因为他的手法很好玩、 嗯、 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嗯、 但是等你心平气和的，就我自己都是，我说哎，我最后笑点呢是因为他最后答记者问的这个 说法、 嗯、 而不是说我真的很想去调查去挖掘他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嗯、 况且现在我们也是看 看到的这个民政局这几个设施的几方都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甚至连农民工他们自己都觉得哎呦不用太声张了，我们怕把事情闹大，最后反而更加解决不了。所以你会更加想要去关注到这个事件到底之后会怎么样一个走向。观众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也是需要更多的投入你们更大的力量，就是想看到这像微博之前反腐这个杨局长最终是有挖出更大的料，他甚至有这个较真的那些大学生去要求你要去公开一些资料。如果是这个事件也有这样的网民这样较真的公民出现，我觉得解决问题可能才有希望。 这个就是刚才圆圆所说的你把社会的关注度唤起之后，所谓这个 social awareness 提升了之后，接下来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效应。我觉得你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字就是启发，这种感觉。你现在很难，我现在很难评估这件事情它会直接引发什么样的情况。不是说这个农民记者发布会一开马上就能够他有一个正常沟通的旗帜，马上比如说啊，国务院办公厅就下达 一纸这个什么这个文件， 是 不肯定不会引起这样的这个机制化的行动。但是你很难预料这种创意对于创意的影响。好比我相信做这个农民工讨薪记者发布会的人，他肯定是受到了别的东西的启发，比如说是网友对于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戏谑调侃，包括其他的网络视频的制作的手法，包括类似的故事。这种呢，有的时候就是潜移默化，当你大家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你很难预料到你这种人的灵感之间的互相激发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个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我相信这个东西只会以后只会出来更有创意的东西，创意总应该是源源不绝的一个。 没错，明奇是对创意抱着一个很乐观的态度，我是对于这个维权的结果呢，自己是 有点小悲观 、那么我们说到创意呢，最近还有一首韩国的歌曲啊，也是红遍全世界也是红遍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很有兴趣想要比较一下这两个都是很红的一个 网络事件， 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又值得我们去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听一下这首红遍全世界了，基本上已经叫做江南 style。 这个听来听去听得明白的歌词只有一句欧巴 Gangnam style， 还有这个 sex lady 好了，先听一下这首歌， 等会儿回来。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커피한잔에여유를아는품격있는여자밤이오면심장이뜨거워지는여자그런반전있는여자너는선어해낮에는너만큼따사로운그런선어해커피식기도전에원샷때리는선어해밤이오면심장이터져버리는선어해그런선어해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 오, 오, 오,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 오, 오, 오, 오빤 강남 스타일이때다싶으면묶었던머리푸는여자가렸지만웬만한노출보다야한여자그런감각적인여자나는선어해점잖아보이지만놀때노는선어해때가되면완전미쳐버리는선어해근육보다사상이올통벌통한선어해그런선어해 방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오빤 강남 스타일 강남 스타일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刚才听了这个江南 style，说实话，我之前 听了多少遍义工，数不清， 每天都在听到这首歌， 各种版本，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版本出来， 是 什么海军陆战队的，还有西点军校的，然后还有这个 小甜甜布兰妮 的 Justin Bieber 的。还有这个有一个黑人大叔的，还有一个俄罗斯大叔木吉他版的，还有一个五人无伴奏版的。 对，这个它是一个网络神曲了，我们之前也听到过不少的神曲，其实说实话都有点像啊。但是这个有一个特点是韩国的这个神曲，所以说里面有很多韩文的这个歌词啊，特别是它就包括这个标题啊，叫做江南 style。我开始还觉得 以为是你们家呢， 对，我以为 你想多了， 江南这不是我们家吗？这难道唱什么白娘子啊什么的？ 你一看就是大中华中心主义， 所以我特别是查了一下，哦，发现江南真跟这个 跟你家没关， 跟我家没有关系啊。江南指的是这个韩国首尔的一个区，江南区，这是一个据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这么一个区，就比如 感觉像香港的中环吗？ 可能像香港的中环，或者说 半 山、 跑马地、 半山山顶这样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富人区啊，曼哈顿上东区啊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歌词里面呢，基本上重复率最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欧巴 Gangnam Style， 这个说的就是，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歌就是高帅富，歌就是高帅富，我走的就是这个江南风啊，就是我很有钱，我又有品味。然后里面唱的呢，你说他是反讽吗？也是，他是说这个江南区的这个姑娘们啊，白天就喝咖啡，夜晚呢就变身热情如火的这个这个辣妹。然后呢，我白天他这说趁咖啡趁热一饮而尽，我当时说你别烫着在然后晚上啊，就是我也变成非常火热的一个高帅富， 就白天装的是这个一人模狗样，晚上就释放出来本性。 对，然后这个里面流行的就是这个鸟叔啊，这个 PSY， 他应该是叫做朴在相啊，是他名字的这个缩写， 朴叔 他有， 其实朴叔不能说朴叔，人家是77年的，你知道吗？天哪，跟王力宏是差不多岁数的， 你 管他叫 王力宏小一岁 哦， 大兄弟 朴哥，朴哥呢，这个是跳的这个舞步啊，有一个很标志性的，比如说骑马舞步啊，然后这个反正有这两个步子。就有人说了，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容易流传呢？跟他这个跳舞，可能歌词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唱韩文嘛，所以说跟他这个跳舞主要是有关系的。 很多种原因了，就现在因为它红了嘛，就大家有各种的解读，从商业的角度，从这个音乐制作的角度，从这个舞步的技术的角度，还有从传播的方式嘛。其实这个朴叔哈，他自己就是一个高帅富，他是富三代，真的是高帅富，他富三代， 胖帅富。 他爷爷呢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一个老板，他爸呢也是做这种半导体协会的一个会长，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江南区的。 哦， 对，江南区。然后呢，有人就说，哎，你说我就是从江南区来的，可是你觉得我是那个江南 style 吗？他也觉得自己是很老土、很低俗的那种。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红了之后， 你这个不是 CBD 范儿，你是西单范 儿。哎，你说的这个江南江北啊，其实不只说像这个香港的中环，更有点像这个上海的浦东浦西。可能它这个江南江北是以首尔这个江叫汉江嘛， 对， 就江南江北，就有点像浦西。 好像以后不许叫汉江了，是吧？ 哎，是吗？ 不想，因为他不想用这个汉，以前就 汉江的名字， 汉城 是改了，但是汉江没有说要改。 嗯， 以前这个江南呢是很穷的，就像以前上海的 浦东开发之前， 对，后来到了80年代，它经济起飞，就慢慢的成为这个高档的奢侈品呢。时装啊，什么金融区啊，什么 LG 三星的总部都在那个地方。 嗯，但是还是韩国人会觉得他有一种暴发户的这种感觉。 暴发户的感觉。 啊， 说呢，其实呢，你看这些人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有模有样的吧？但其实也不是真的是有品味的。你看他就是一口气把一口热咖啡喝掉，然后那些姑娘们就白天打扮成什么样，其实你看他外表那么光鲜，都是整容整出来的。 哦， 他就是讽刺韩国的这种消费主义。 哦，所以说他是。 奢侈， 它还是有很深的内涵的，它是一种反讽的。那你这么说，这个又是一个高级黑了。 对， 这个有人就研究说，这首歌的节奏啊，你说真的有好听吗？我甚至不觉得从这个入耳的或者在你脑子里面回荡的这种角度来说，并不如咱们的这些农经啊，什么凤凰传奇啊，或者说月亮之上这样的能够让你记住。但是呢，有专家就分析说，他这个音乐的这个节拍设计的是一种就是特别特别容易听到的，就是特别容易被你接受的。 我跟你不一样。哎，我一听完第一次，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旋律， 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满脑子都是那个旋律，你都挥之不去的。所以说他从专业的这个流行歌曲制作的角度呢是专业。 嗯， 而且这个鸟叔啊，他自己是科班出身，高材生，美国的什么波士顿大学、伯克利音乐学院高材生出来的。 那个 伯克利音乐学院， 伯克利音乐学院，对 对 对对对， 跟王力宏是校 友， 校友 师兄弟来着， 真是还是童年，真是厉害。 你这个韩国的舞曲这两年真是不简单。 Nobody。 Nobody， 还有这个 Super Junior 的那个什么 Sorry Sorry， 你就会看到从这个菲律宾的囚犯呢，监狱里边到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全部的人都在学，美国的大妈、中国的农民工都在唱。他的你从制作上面呢，他就是我听这些写音乐的人说哈，他首先写一首歌哈，他首先要想一句，我首先要定调，你知道吗？就我一定要确保那一句 是 传唱性高 的， 对，然后我再去写剩下 的 东西，发展剩下的。韩国人就做得好。经常会有人把这个跟中国的神曲啊，什么忐忑啊，最炫民族风拿一块比，人家说那真是不是一个层次的。 是 我们听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歌曲，你就会觉得满耳的山寨味儿，这是农业重金属，农业重金属。可是这个鸟叔唱的歌不一样， 人家洋气。 但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说社会学研究有一个词儿叫做文化基因，就是 MIMI，就是 MEME， 他就说人类这个有一些概念，有一些这种像这种文化的小碎片，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很广。 嗯， 为什么呢？是他说他认为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基因里都潜在对这种东西有一种接纳度，非常高的接纳度。 嗯， 就是一旦你的一个东西找到了，比如说苹果里面呢也有一种文化基因。 嗯， 苹果， 对，苹果就是苹果这个手机啊，电话里有一个这个文化接受度，可口可乐里也有一种。 文化接受 度， 嗯， 对，它是跨人种跨地域的，就一旦散播开以后，它会在最短时间内在你的每一个这个民族里面扎根。 就是有人说这个是病毒营销， 对， 你就要找到这种病毒的， 你只要找到这个片段，你就可以 找 散播开来，每个人每天明天都中了这种病毒。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 Gangnam Style， 你会研究仔细的，就刚才说你听了半天，你会发现它的所有字幕里都没有任何翻译字幕， 他不告诉你里面讲什么，他不需要 跟你说，你也不需要知道， 对，你也不需要知道，你只要跟着那个最简单的节拍啪啪啪跳舞，然后跳那种就是比较形容猥琐的舞，能够投反而投大家所好，像觉得很放松，很就是 let go， 就大家不用摆架子了，也不用 有人，很多人形容他像挠痒痒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也没不痛不痒，但是你也很挺 舒 服的， 对，然后他又有那种什么 sex lady， sex lady 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国际通用符号， 对， 很多人都明白你在说 什么，不管哪儿的夜店，是天津塘沽的夜店还是北京三里屯的夜店，都有这首歌， 对对对，所以呢他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传播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 所以有人就比较总结说这个 Gangnam Style 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农民工讨薪的记者发布会，这两件事情啊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呢，第一啊是很容易模仿，这里面都有一个模仿，比如 Gangnam Style 的这个舞步啊，虽然说这个骑马舞很好学，就保证了它传播起来传播得很快， 方便， 你如果太难了，你是杨丽萍的这个孔雀舞什么的、这个我估计人家学不会，你想学都学不会，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有社会话题，比如说 Gangnam Style 它有一个韩国本地，有人说它是炫富，有的人说是仇富啊，你当然怎么样都可以理解，这有一个，所以保证你本土的这个观众有一个听众有一个认受性，那农民工呢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第三呢，但这个话有争议啊，有人说这是一种神丑，比如说这个鸟叔啊，鸟哥，他这个，他说这个鸟哥这个形象非常的猥琐，然后这个塌鼻子，戴个墨镜啊，然后反正不是 舔着大肚子， 对，不是一个传统上咱们认为好看的一个人的一个形象，然后出来就而且就是那种我猥琐，我怎么就怎么着了那种感觉吧，出来，那你跟说这个农民工讨薪的这个发布会也是啊，人家不介意我这个领子的扣子有没有扣好，我不介意我这两个 穿的也比较土， 对，穿的我就是要这样，所以这个神丑啊，这个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这个咱们农民工兄弟很丑陋，我是说他这里面保留的那种所谓的山寨味，或者说一种这种反讽的一种挑衅的一种意味在里面，这个是很共同的。 我觉得与其说神丑哈，还不如说是神真，因为你看不管是农民工还是这个鸟叔，他都是表现很本真的一面呢、他没有去装，他说我就是我承认我自己是高帅富，我是富三代，我爸我爷爷是干嘛的、可是我不觉得我有多么高尚，他就从深层次的这个文化的角度啊，严肃人比较爱从文化角度 自我批判，是 吧， 他说你看我，你觉得我很那个，我不觉得我自己很高尚，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低俗的人呢、他就敢于在媒体上是这么说的，然后你说这个农民工，人家也不去避讳，我一句话说完整就说完整呗，我就后期剪的 NG 就 NG 呗，对吧，大家会觉得哎，这是应该符合大家对你的固有的印象，这挺好的，你不用说我非得装的我有多牛逼，我非得多帅，我非得人模狗样的那种感觉， 你这个好像在有人就躺着要中枪了， 一大片， 但是这个呢，我就说怎么网络这两件事情都是网络的病毒营销了，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学者论证过这件事情，网络的一个传播很重要的特点是所谓去中心化嘛，就是说你不可以，网络时代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太装，就是装自己 太把自己当回事， 太把自己当回事，把自己当做权威，当做就是我就是最牛逼的，你千万不能这么干，你要这么干的话绝对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但是呢你又不能够太自我孤立，就好像你有一个去中心化的问题，但是不是说你不追求传播，不是说以一个自我孤立的状态，他既去中心把自己放得很平民的姿态，同时呢又追求去做一个传播的一个效果， 但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真的个性在里面，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受众，无论是观众也好还是网民也好，他们的这种审，你说审美还是审丑，他们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其实是在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锋利的，他们可以一眼就去伪存真，他们能感觉出来一个人你是真诚的你还是虚伪的， 就是大家都越来越犀利了， 对对对、 也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年代。 好，那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农民工讨薪的火爆的视频说起啊，最后说着说着呢，我们就把这个中国的神曲拿来跟最近红遍全世界的韩国的神曲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呢，在创意无限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从文化的角度啊，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东西再去值得我们去深思。 哎，但我倒想补充一下，这个两件事情的结果啊，恐怕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咱们鸟叔现在挣大钱了，这个开演唱会开到美国去了，但是咱们这个农民工的这个讨薪记者发布会，人家创意上也许不输鸟叔，但是这个生活还是非常心酸，这笔钱 真的不知道要回来还是要不回来。 没错，那关于这个新闻事件的本身呢，我想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的热情也不要减退，是真的希望农民工的一个权益能够得到最切实的保障。好了，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三 D 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